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嗯，汤耳朵， 嗯， 你在吃什么？ 嗯，胡萝卜蛋糕。嗯， 胡萝卜蛋糕。 嗯， 咱们前天晚上不是把胡萝卜蛋糕给吃完了吗？ 嗯，对啊。 你刚才自己去买的？ 没有啊。 那你从哪儿来的？ 别人给的。 嗯，谁给的？ 嗯，一个人，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嗯， 什么男人？ 不认识。 不认识 啊？ 你在哪儿碰见这个人的？ 他从外头扔进来给我的。 他从哪儿扔进来给你的？ 咱们门外。 你不认识他你就给他开门了？ 没开，从门缝里扔进来的。 他从门缝里给你扔了个蛋糕，你也不认识他你就吃了 啊？他说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我没有开，我说不开不开就不开。他说开呀开呀，有蛋糕吃啊，你就开呀。我说蛋糕扔进来吧，他就扔进来了。 你就开了个门缝让他把蛋糕给扔进来了？ 然后我就赶紧关上门，然后我就吃着蛋糕，他也不知道了。 唐耳朵，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狼巫婆，她专门用胡萝卜蛋糕骗小兔子，当小兔子吃了施了魔法的胡萝卜蛋糕，就会长出狼的尾巴，狼的耳朵，变成狼。 我现在呢？ 你的耳朵怎么了？ 我的耳朵怎么变成了短的、尖的、立起来的？我的尾巴 啊，你的尾巴怎么变这么长啊？ 我的爪子 啊，好尖呐！ 我的牙齿 啊，好可怕呀！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山山亮和长野英子，是由叶林和张叶玉莹为我们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聪明的一休。从前在日本，一个古老城市外有一座寺院，寺院里有个非常爱动脑筋、聪明机智的小和尚，他的名字叫一休。最近，寺里的小和尚们都很苦恼。原来呀，有个名字叫慎兵卫的老板总是跑到寺院里来玩，他和寺院的师傅下围棋，每一次啊都玩到很晚还不走。结果呢，小和尚们都没法睡觉，因为按照寺院里的规定，小和尚是不能比客人早睡的，所以大家都很生气。有一天，小和尚们聚到一起，其中一个说， 哎呀，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这个家伙以后不要来了呢？ 这时候一休说， 有，我有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这个叫慎兵卫的老板又来到寺院的时候，刚走到大门口，发现大门上贴了一张纸，这是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穿皮毛衣服的人不许进入寺院，因为按照寺院的规矩，和尚们是不可以吃动物的肉的，所以动物的皮毛自然也就不能带到寺院里了。因此 身穿着很贵重的皮毛衣服的肾兵卫老板当然就不能进了。沈冰卫看到告示感到很惊讶，他心想， 哎呀，这下坏了，看来我今天晚上不能找师傅去下棋了。 这一定是一休这个家伙的坏主意。沈冰卫挠了挠头， 嘿嘿，有了，我也很聪明啊，和我比起来一休还是个小孩子呢。 沈冰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高高兴兴地穿着他的皮毛外套走进了寺院里。这时候一休正在大殿前面等着沈冰卫呢，他对沈冰卫说， 喂，沈冰卫老板，难道你没有看到贴在门上的那张告示吗？ 沈冰卫笑眯眯地说， 嘿，我当然看到了，不过好奇怪呀，你们寺院里的那面大鼓不也穿着动物的皮吗？他不是还好好的待在寺院里，我凭什么就不能进来呀？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呀，寺院有面大鼓，鼓面就是用动物的皮做的呀。这下小和尚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休说， 你说的对，不过大鼓虽然穿着动物的皮，但每天都要被鼓槌敲敲打打的，所以它可以待在这儿。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用鼓槌敲打敲打您，对吧？ 说着一休就拿起了手里的鼓槌，冲向沈冰卫要去敲他。沈冰卫赶紧逃跑， 哎呦，这个我可受不了，别敲我，别敲我。 从这以后啊，被一休打败的沈冰卫老板再也不敢每天下棋下到很晚了，总是很早就回去，让小和尚们可以早早的睡觉了。在寺院的空地上有很多的竹子，每年到了春天呐，土里面就会吱冒出竹笋来。寺院的和尚们都很期待每到春天能够挖了香香的竹笋煮着吃。可是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冒出来的竹笋呢，都长到寺院的篱笆外面去了。篱笆外面是一个武士的家，他就住在寺院的隔壁。隔壁的武士也非常爱吃竹笋，他高兴地说， 哎呀，这下可太好了。 他把这些竹笋呢，一个一个全都给刨了出来。武士蹲在院子里削去竹笋的外皮儿，然后他把竹笋的芯儿留在自己家里，把这些笋皮儿送到了隔壁的寺院里，还狡猾地对小和尚们说， 哎呀，你们寺院里的竹笋没有一个好的呀，怎么能不声不响的就从地底下钻到我们家的院子里乱长一通，真是没规矩，所以我只好把他们都给挖出来了。不过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把这些竹笋的外衣还给你们吧。 小和尚们本来盼着能吃到竹笋，可是这下啊都伤心了。没过一会儿，他们就闻到隔壁武士家里飘出了一股煮竹笋的香味儿。哎，这可怎么办呢？ 哎，这时候一休说，我有主意了。 他笑嘻嘻地出了寺院，朝隔壁的武士家走去。一休对武士说， 哎呀，竹笋被您挖出来真是没办法呀，不过因为我们那边是寺庙， 所以我们想给这些可怜的竹笋举办一个葬礼。我们现在要领回他们可怜的尸体。说着，他就跑到厨房，把刚煮好的一锅芦笋连锅给端走了。哎呀，武士没有吃到竹笋，非常生气。第二天，他又来到寺院，对一休说： 嘿，一休，你不是很聪明吗？我来考考你。瞧，我的拳头里有一只麻雀，你猜猜看，它是死的还是活的？ 聪明的一休想了想，回答说：我猜它当然是死的。刚说完，武士就摊开手掌心儿，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把麻雀给放走了。 武士高兴地说：哈哈，连这个都猜不准，还算什么聪明？ 其实啊，武士狡猾得很，如果一休回答说麻雀是活的，那这个坏家伙肯定会用劲儿把麻雀给钻死。一休很善良，他用自己的智慧救了小麻雀的命。 爱动脑筋、机智过人的一休的故事很快就被传遍了四面八方， 最后传到了一位大老爷的耳朵里面。 有一天，大老爷把一休叫到了他的府里面，对他说： 听说你很聪明，很机智，今天我要奖赏你。不过在这之前，我要你去做一件大事情。 这个老爷的家里啊，有个好大的屏风，上面画着一只老虎。 大老爷指着屏风对一休说： 我要你用你的智慧把这只老虎用绳子给我捆起来。 对了，你没听错，大老爷的命令就是要把画里的老虎给捆起来。这可怎么捆呢？ 周围的人都偷偷地说：嘿嘿，这下这个小和尚肯定没办法了，画里的老虎怎么给捆起来呀？ 可是一休呢，却不慌不忙地说： 好的，我知道了。 说完，他卷起衣袖，在头上扎好头带，然后拿着绳子站到了屏风前面。 衣袖说：嘿，我已经做好捆绑老虎的准备了，现在请哪一位走到屏风后面去，帮我把这只老虎从屏风里赶出来，我就能把它捆住。 一休可真够聪明啦，谁能把老虎赶出来，他就能把老虎捆住。当然没有人能把老虎从画里赶出来，所以捆不住老虎就不是一休的问题了。 大老爷非常佩服一休的机智，于是就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奖赏。这一下啊，聪明的一休就被更多人知道了。 瞧，现在小群姐姐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你也知道了聪明的一休的故事了。 好热呀！ 哎呀，陶耳朵，陶耳朵，快起来！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家里的电器安全大检查。你知道吗？在天很热的时候，我老要开空调啊，开空调，开电扇呀，开电扇，冰箱也在那里呜呜一直工作，家里的电线是非常非常累的。要是这个时候有一两根电线已经老了破了，很容易引发火灾的。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检查一下身体， 对， 然后实在太老了太旧了就给他 换 新的。换 新的。好的，现在我们都要检查一下，先看看咱们家里的电线有没有坏掉的。 你坏了吗？ 不是让你问，是让你用眼睛看。 哦，瞧， 这个插线板上的电线已经露出来了。 天哪， 赶紧拔下来，这要换掉，买个新的。 这儿要一个新的。 快看，这里的插线板在地上，旁边还在滴答滴答漏水呢。 哦，天哪， 这样很危险的。 给他穿上雨衣。 这里要把插线板挂在墙上，不能放在地上。 好的，上面漏水地方给他堵住。 对，哦，快看这儿，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电线，你的充电器，我的充电器，还有电线，电线，这些电线乱七八糟放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对， 快把没用的都拔掉， 然后把这个梳理清楚。 哎，然后用胶带裹一下。 好啦， 好啦， 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小朋友们，别忘了跟爸爸妈妈也要一起做一下家里的电线安全检查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和楼上的小姐姐团团一块儿写作业，小团团问呱呱说， 你们一年级作业多吗？ 呱呱回答说， 当然多。 然后就听见两个人在那感叹地说， 哎，还是年轻好呀，想当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写。 昨天放学，妈妈去接呱呱，路上遇到了一个和她一般大的女孩，小呱呱赶紧恭敬地说， 嫂子好。 妈妈非常纳闷问，哎，怎么回事啊？呱呱解释地说， 哼哼，我们下课刚玩过过家家，我是她小舅子，她是我嫂子。 有一天放学之后，呱呱摸摸爸爸的胡子，又摸摸自己的下巴。爸爸说，嘿嘿，小伙子，等你长大了就有胡子了啊。他竟然摸着自己的眉毛对爸爸说， 我现在就有。 在大街上听到了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说话，一个小男孩说， 我给你一个冰淇淋，今天就到我家写作业吧。 小女孩说， 哼，我是不会为了一个冰淇淋就听你的，今天应该到我家写作业。两个，哎，等一等，我还是回家收拾一下书包。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马连道幼儿园的李雨萌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卢沟谣。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泸州渡，摆渡船，渡走春秋渡秦汉，金中都，烟云散，留下古桥写江山，元明清七百年，泸州晓月照大川，照大川。